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南朝鲜一事7月3号发表了一篇评论。评论对奥巴马访问南朝鲜在朝鲜日报主办的讲演会上做演讲，还会见李明博逆贼予以责难，指出这是保守集团估计自由韩国党和政党的灭亡，就策划以这次讲演会为开端，纠集那些被亲美崇外主义冲昏头脑的败类，以李明博为中心组建一个政治集团来主导政局的。